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在这里，欢迎来到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到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那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的我以及我旁边这位很帅的嘉宾。接下来呢，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了，他是来自阿比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韩冰，他同时也是一枚小鲜肉教练，我们欢迎他。 好，我叫韩冰。 其实韩冰今天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了，也比较熟悉了。上次感觉我还怕他会有点紧张，但是今天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很轻车熟路的样子，整个人也是很放松。那先来预告一下，在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中，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小鲜肉教练的现场教学，就是韩冰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介绍一些他之前是怎么走上健身的道路，练得这么厉害的，以及说我们对健身的一些小误区啊，还有他一些经验之谈都会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进入我们本期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首先在麻辣烫环节，我们要聊的第一件事呢，是很多人都自己在说自己平时永远在吃，但是呢却从来不会胖。可能也会有一部分人会比较羡慕这样的人，说哎，我身边有哪个朋友他真的吃不胖，哎，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一直在猛吃可是都没有胖。你相信有这样的人会存在吗？ 有，确实有。 真的有吗？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对啊， 啊，这种人真的好讨厌。但是呢，今天我要来稍微辟谣一下。前一段时间 BBC 这个电视台做过一个这样一个实验，就是他把十个声称自己吃不胖的人给聚集在了一起，那他们每天呢都要吃5000大卡的食物，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变化。在开始之前，这十个人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信誓旦旦说我一直很苗条啊，这样的幸运朋友们都很嫉妒我，都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然后呢，他们就是每天吃5000大卡的食物，比如说很多很多炸鸡，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薯条和巧克力。那同时呢，他们还被禁止运动，每天只可以走5000步路左右。那这样的实验一共持续了4周，一个月的时间。4周之后呢，如果有人体重增加超过10%，就会遭到淘汰。对此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呢是这种 so easy 派的，就是说我觉得很容易啊，整个都很轻松。然后另外一派是有点难派。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很多很多。先来说一下结果吧，在4周之后呢，这十个瘦子，他们的结果你猜是什么？再问你， 我猜， 你猜他们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应该会胖吧？ 对，他们十个人全部都胖了。我想发出邪恶的笑声，合理吗？他们全都胖了。所以说呢，只要你摄入的卡路里超过了你的日常所需，然而你有没有办法通过运动把他们所消耗掉？是个人真的都会胖，所以怎么吃这件事儿不存在。但是呢，这个实验它有一个神奇之处，是在于同样是摄入了超过自己所需2倍的热量，这十个人中有的人体重增加很多，有的人体重增加却很少。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每天吃的卡路里是一样的，可是有些人就胖了很多，有些人就很少。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位小哥，他是增重最多的，他重了9.5%的体重。然后呢，还有一位小帅哥，他只增加了5%。我们来看一下图片。那如果听广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实时沟通和互动。同时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精彩的直播。现在看的这图片里的这位男生，他是体重长得最少的，但是也重了一些。还有一个亚裔华人，我来找一下他的图片。他是虽然胖了不少，但是肚子却没有什么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那这位亚裔小哥，他的体重里只有20%脂肪，同时他的基础代谢率却增加了近30%。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会变成脂肪囤积起来，有的人吃多了呢，他的身体会自主调节，把它消耗掉。所以，瘦子不胖没有什么秘密，因为这就是命。很想做一个极限挑战的那个动作，这就是命，真的是这样哎。其实还是和基因有关系。 对。和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然后呢，有一个科学家，他在研究超重人群的时候发现，肥胖真的是和基因有关的。有一种简称叫做 FTO 的基因，它会专门管理人的食欲。除了体型上的胖和瘦呢，还有一种方式能把世界上的人划分为2种。一种是吃饱了就一口也不多吃的，其实就是我这种类型。另外一种呢，是吃饱了还能继续再吃两口，就是我觉得是跟性格还是有一定关系。 对， 对吧？ 对，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的饮食习惯决定了你会不会胖。然后呢，还有一个，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在确定已经吃饱了之后，对眼前的零食，一个是丝毫不为所动，另一个是吃得非常开心。这里面有没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你们呢？不知道大家也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这种事情其实是从小就建立起来的一种心态和习惯。 这就是为什么胖子瘦下去之后，他依然还会想摄入更多的热量，因为那些多出来的脂肪细胞都在嗷嗷待哺，等待着他摄入更多的热量来吃。同样的道理呢，小时候就比较胖的人，长大他有更高的几率是胖子，而小时候是瘦的人，长大之后自然也有更大的几率保持苗条。所以韩冰，咱们两个应该很开心，因为我们可能一辈子也胖不起来。 对， 无论是从饮食习惯还是性格上面，我们都是一个很瘦很健康的人。 对 对呀、啊、很开心啊。所以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淡定？哎，接下来我们要聊这个事儿呢，是负卡路里食物让你无负担。你知不知道负卡路里食物？ 不知道， 完全没有听说过。你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怎么能连负卡路里食物都没有听说过？ 确实没听过。 OK， 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负卡路里食物呢，其实就是身体在处理负卡路里食物的时候，需要用比食物本身所提供的热量更多的热量来消耗它。因此呢，吃完这些食物不仅不能提供热量给身体储存，反而会燃烧体内的脂肪。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80卡的苹果，大约需要100卡路里来消化，所以呢就有20卡是损失的。这种损失再用身体原本存储的能量来提供，这就是所谓什么叫负卡路里。 哦，是的。 你觉得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是对的吗？ 当然有，当然有。我知道这个。 你不是不知道吗？ 叫法不一样。 OK， 那你们专业的叫法叫什么呢？ 就是一些慢性碳食物，还有一些快性碳食物。 哦，快性碳和慢性碳。哦，所以被我们就是普通人来理解就是叫负卡路里。 对， 我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 名词不一样，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诱人哈。那哪些食物属于负卡路里食物呢？我今天找了一些，然后韩冰你来帮我评判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好不好？ 好的。 嗯，他说一般每100克水果会含30卡左右的热量，而在水果当中含热量较多的，比如香蕉、芒果，会被误以为是高卡水果，但是其实它们是负卡路里食物。请问这个说法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也是听我在上课的时候，康婷也跟我说过，说如果要减脂就不要吃香蕉啊。 这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很多的糖分。 嗯， 所以说你现在本身储存糖分还是不满足你这次训练量的，所以你要补充一些糖分、 哦、 才能达到更好的训练。 这样，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运动、嗯、就躺在那儿不动、嗯、我拿香蕉来当我的代餐可以吗？ 代餐的话那得看你自己的基础代谢、 哦、 如果你代谢很高的话你随便吃这没关系，如果你代谢已经很低了，那当然会成为多余的热量呀。 好，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人对负卡路里食物有一个误解，就是说真的每天狂吃这些负卡路里食物就能瘦吗？但是其实不是，其实只是说它这种负卡路里食物所谓的这么叫这个名字，是为了让你就是在你健身的过程当中辅助你。 哎，对对对对对， 对吧？ 就这意思。 我是不是说的很对，让你都无力反驳，无力插话？ 专业，你很专业。 OK， 那接下来呢？哦、，sorry， 我话筒掉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是，在市面上有很多很红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已经红了很多年，他们就是酵素。酵素这个东西有各种形式出现，比如说液体的，自己发酵的，还有一些称之为什么第一酵素呀，各种。就是各种形态各种样式都会在市场上面出现。那其实其中最火爆的就是日本的酵素，每次在药妆店恨不得都被抢空，在各个电商平台上面也是卖得非常的火爆。可是酵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吃酵素到底真就是能不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减肥呢？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听信了一种传言，疯狂的买了很多酵素。还有一种你知道吗，韩冰，他的意思是说你吃了这个东西它可以帮助你抵挡你吃进去的卡路里。就比如说我这一顿吃了3个汉堡，然后呢马上吃一个日本所谓的一个酵素，吃完了之后他说可以帮你把这些多余的卡路里排掉，让你可以放心的吃不长胖。这种东西我相信可能很多女生都听说过吧，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回事。 这是不是有点扯？ 这就太扯了吧。 对呀、啊、 搞笑。 对，因为之前日本有一个很火的酵素，它的别名叫做吃货的福音，它主打的就是你 它那个包装盒上画的是一堆甜点和肉，就是意思是说你晚上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只要吃一包这个就可以毫无那个内疚感。 他俩没有必然联系的。 真的吗？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练肌肉的时候这样吃可能真的是还是不太好。 对啊，没必要。 对啊， 因为人身体消化酶已经足够你消化食物了。 酵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来解释一下。 酵素就是消化酶啊。 嗯， 说白了就是从水果或者是一些别的食物里提取的消化酶。 那它的作用什么呢？ 它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呀。 促进蛋白质的吸收， 加快蛋白质的吸收，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加快新陈代谢。 那我多吃这个的话对我减肥有好处吗？ 对，你消化肠道比较好，但是和减肥没有直接的关系。 哦，那你作为健身教练，专业的健身教练这方面的话，你觉得如果是正在健身找你上课的同学，你会建议他们吃酵素吗？这样会瘦得更快吗？或者说会不会对肌肉的增长有一个更好的过程？ 它和瘦的快还有增肌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吃那个和一般人很多 是 消化酶， 它只是来帮你排宿便的是吗？ 对，可以是提高代谢，哎，消清除肠胃，就是蠕动。 这么简单吗？ 对，就是比较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天哪！然后市面上也经常会有一些厂商会做一个，我们来看屏幕，他会做一个实验。就是各种实验说什么某个牌子酵素一目了然，他们怎样能够消耗卡路里把脂肪转换出去，但是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伪科学，因为首先酵素不能够排毒，而且在体内代谢的方式和体外这种实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吃酵素主要是因为它宣传了排毒啊、清肠、清宿便这种概念，但是可惜酵素本身它不含纤维，更不含任何清除体内废物的原料，所以大家不要再无谓的花这些钱了。天哪，我简直是在做一件好事。 对啊，但你把他们的公司坑了。 但是我没有说是哪个牌子呀。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我们本期的超模养成记，一起来聊一聊小鲜肉教练是如何走上这条健身道路的。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我是小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每天下午4点到5点会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和您见面。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很欢快的聊天了。那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是可以搜索 RBC 小雨来给我留言进行互动。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话题呢是小鲜肉教练的现场教学，我请来了韩斌当我们的做客嘉宾。韩斌是来自 Apple 工作室的私人健身教练，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工作室，然后去找他当他的学生哈，有一个非常帅气的老师也是很养眼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哎，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聊一聊，就是你是怎么走上健身这条路的，因为他本身很年轻嘛，93年呢也就才24岁。 我是在大三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是学美术的，学设计的，设计狗，我还学动画。 学美术的怎么会走上健身的路呢？你好好画画不行吗？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对，因为我这个学美术吧，所以审美比较高，所以对自己这个身材，因为长相已经没办法弥补了，就长这样了。 不是，他是想说的是长相已经太出色了，所以身体也要跟上。 没有。长相就是没救了，完了哎怎么办呢？只能用身材来改变了，所以呢，完了又我那个专业还是比较消耗身体，因为经常通宵了，因为我们做一个片子啦，什么都是经常要通宵，身体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实在逼不得已了，就去尝试一下健身吧。结果练了一段时间，发现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你当时是健身之前是多重？你先报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健身之前 180。健身之前是120斤。 很瘦哎，就是那种瘦成电线杆的那种形态。 电线杆。现在将近160吧。 将近160，其实这个体重对于你来说也不重， 只不过更多的是变成了肌肉。 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是练了多长时间开始有效果的呀？ 我练了将近3个月到半年就开始有效果，前3个月几乎微乎其微。 就是那你那段时间有没有瞎练的过程？还是一开始你就知道怎么练？ 当然有瞎练的过程了。谁每个 健身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 都有一个瞎练的过程。 回想起来，自己走了很多弯路，很多弯路。就 是 如果让我再回去的话，我觉得我会用更短的时间把这个效果做到更好。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个弯路，弯路都是要必须要经历的。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你将来以前犯的错误，完了以后会更好的锻炼。 真的吗？ 有经验的，真的。 所以你走的什么弯路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我不想听你成功的经历，只想听你走弯路很有意思的失败。 就是不会练 啊、比如，那你会怎么练？ 瞎练，看人。 说你跟我们分享几个你错误练的方式，让大家也知道，也许会有一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他们也是这样的方式在练。 大家都去到健身房了吧？肯定会观察一些健身房的一些练的比较好的。 但健身房里大部分的人练的是错的。 对啊，所以你观察他本来已经错了，你还和他学，他已经错了70%了，你还跟他学，你又错了80%，一错再错，所以越练越差。 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就是刚开始你练的时候，最着重的是哪个部位？ 刚开始，当然男生了，肯定爱推胸了，万年推胸，卧推架都排队。 一天狂推吗？ 对啊，不会练不懂，所以那就推胸吧，看谁推得重。 但是其实推胸这个动作并不是推得越重越好。 对， 有的时候如果你拿的重量超过你这个时期身体可以负荷的重量，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对啊，所以那会儿老受伤呀。 真的？ 对啊。隔三差五就伤，是不是啊？ 那你就应该放弃呀、啊，你就不应该再练了。 但是没事干呀，比较闲。完了那会上大学还是相对比较闲的，比较功夫。与其去网吧打游戏，还真的不如在健身房。 是每天都练吗？那个时候？ 那会儿练的，一天隔一天也练吧，没有那么勤练。 哦，那个时候你有女朋友吗？ 我那个时候，哎呀，好像。好像有。 哎，说到这儿，我很好奇，你在各个时期的女朋友，她们的身材都很好吗？ 哎呀，这个， 不愿意回答我。 女朋友的身材越来越好了。 女朋友身材越来越好， 对， 你会对她们有一些要求？你会帮会不会帮助他们练？我觉得如果要是男朋友是健身教练，然后他帮助你一起练身材，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当然了，我身材这么好，他怎么能差呀？ 好了，那下回带来看一下嘛。哎，那其实刚才跟韩冰就是健身的过程，我也挺受启发，因为怎么说呢，想起自己当年练，我也是瞎练了得有5-6年。 你这么长时间 练了很久，然后才找，所以我真的练得很烂，是不是？那瞎练了5-6年，但是我之前一直关注的是focus 是女生的那个点，比如说我只会练肚子，就会疯狂做仰卧起坐，一天做500个，真的会这样，或者就是不停的做那种什么，之前有一个很红的动作叫做蹬自行车， 对， 我就不停在蹬。后来发现就是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一直就是那种身体看起来比较线条比较纤瘦纤细的女生，所以其实我一直走错了一条路，就是因为我总是觉得应该不停地做有氧来消耗我的脂肪。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应该增加肌肉，也不知道所谓的肌肉含量。 对，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做仰卧起坐无限的做，我的腹肌就可以变得很完美。 对，很一般新手都是这样想的。 真的吗？ 就想着疯狂的减，身材越减越好，就没想过增。 对，其实增肌也是一个从一个减肥的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怎么说呢？因为之前我的教练康婷，大家在节目里也都见到过，他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啦，你已经在饮食上面控制得非常 OK， 但是你现在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突破自己，就是说要多吃。 对， 一定要吃超过你的基础代谢率，这样的话你才可以长肌肉。 对对对。 但是我很难做到，而且我现在身体可能有一个记忆，我就停留在52公斤到53公斤这样就不长了。 说明你还是吃的少。 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高是1.79米，我的体重是不是值得鼓掌？ 你太瘦了，真的太瘦了。 是，那说到刚刚说到练肚子嘛，我就在想，其实很多人对于腹肌都是有一个误区存在的。 对，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答对腹肌？就比如说我们在练腹肌的时候真的是一直狂练它就会出现线条吗？ 不用吧，不用不用，那个还是那句话，训练的质量要比数量更重要。 嗯哼， 所以你对腹肌的感受力非常重要，也并不是你做很多我就可以练出来腹肌。我做1000个不控制的卷腹， 嗯， 真的不如做20个控制的卷腹。 真的吗？ 对啊。 那我如果做1000个控制的卷腹，在一天内可以吗？ 不行，太多了，太多了。 就是数量这个东西会增加它的变化吗？ 其实恰到好处就 OK， 不用做很多，你练腹一天10分钟就 OK 了， 十分钟， 对。 而且我还有一直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就是在练腹肌的时候，是不是肚子上脂肪，比如说啊，我给你打个比方，我现在开始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开始不吃饭，主食什么都不吃，我也不练，我就是饿着，然后我的体重和我的体脂降到一定程度，但是我没有运动，会有腹肌吗？ 那得 是不是把你难住了？ 这个那得看你的体脂， 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你有腹肌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呀，你的体脂率低到一定程度自然就出现了呀，根本就不用练，所以我想求证一下这种说法对不对。 对也不对，天生都是会有腹肌的。 嗯， 对啊，只要你体脂足够低就能看到。 嗯哼， 但是锻炼完的腹肌和天生的腹肌跟不一样。 哦，就是锻炼完的就可以理解为是强化版的腹肌。 对，就是更匀称，更形状更漂亮。 我很希望我那个朋友现在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这样就直接打脸。 我不是故意的。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跟我有一个朋友这么跟我说，我很不服气。我觉得我这么辛苦的练，却被你这么说成你本来就正常人就有啊，你练有什么了不起？ 对， 所以在这儿要跟大家辟谣。刚才我们两个也聊到了关于腹肌的一些误区，就是确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腹肌，但是呢，练和不练真的是不一样的。 他的腹肌肯定没有你的饱满。 对呀，我的腹肌很饱满啊，但是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自己会有点不适应，因为会感觉鼓出一块似的，就有点鼓鼓的。 对，充血了，腹肌会充血， 嗯， 就感觉就跟搓衣板似的。 而且每天一睁眼，我就会先照镜子看腹肌还在不在，我就很开心。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追求的都是那种平坦的小腹，就是躺在坐起来以后肚子上也没有一点赘肉。 对， 偷偷告诉你们，我就是这样哦。那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长什么样子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一直播里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跟韩斌，就是我们今天的小鲜肉私人教练，我们两个人聊天的场景。哎，那刚才话筒又倒了，可能是被我说的话所倾倒，被我们两个的颜值倾倒了。 被你的颜值倾倒。 你好谦虚。所以说到腹肌这个问题呢，以后咱们两个可以单独找一期专门聊一聊。 对啊，可以啊。 对，因为这个问题很值得延展开来，大家也都是不停，无论是男生，对，女生一直在追求的是小蛮腰，那男生有很多像我老公这种类型，他就是那种大肚子类型，他其实也很烦自己的肚子，也想减掉，所以关于腹部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疑点在大家身上，或者有一些错误的理解，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专门找一期好好来聊一聊。刚才说到腹肌，其实全身的肌肉都很重要，而且也不可能说只有腹部有肌肉，其他地方一点肌肉都没有。我觉得如果你锻炼的话，一定是浑身 对匀称， 有一个匀称的变化， 匀称饱满的肌肉。 对，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音乐，然后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回到下半时段。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我跟韩斌会和大家聊一聊，在刷脂期如何能在减脂的同时又保证你不掉肌肉，有什么样的小秘诀，千万不要走开，秘密在一会儿公布哦。祝大家开心咯，我们一会儿见。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顺利开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来自阿普里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韩冰，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冰。 哎，刚才在我们放片花的时候，发现韩冰非常可爱，他一直在镜头里面欣赏自己的上肢，确实还挺好看的。要不要展示一下？ 嗯， 要不要再展示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很美。嗯，哇，很好看哎，说明你的练是没有白练的呀。那你会不会每天会害怕它消失掉？ 我每天起来摸一摸我的腹肌在吗？ 跟我一样。OK， 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颜值高的女主播和颜值高的嘉宾来给你带来很精彩的节目啦。那除了这个沟通方式呢，还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场景。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聊一聊刷脂的小秘诀吧，就是怎么能够在减脂肪的期间保证不掉肌肉。其实很难，我个人会觉得很难，而且女生跟男生又不一样，因为女生本身长肌肉的过程就很痛苦。就比如说我生完孩子，从今年的几月找康婷练的呀，可能是二月三月左右，到现在我可能只长了两三公斤的 对 肌肉，就停在那不动了。 很难，女生长肌肉很难很难。 那怎么能够在减脂的时候不掉肌肉呢？ 减脂这句话怎么说呢，减脂肯定要掉肌肉，但掉的多少。 嗯， 对。 那它的比例能是一样的吗？就比如说我现在腹肌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在我减脂了之后，虽然肌肉掉了，但是因为脂肪也掉了一些，所以肌肉看起来还是这个样子的。 对， 可以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对，差不多。 可以吗？ 可以理解，差不多。 哎，那比如说像我这种体型的女孩，给自己在谋福利，我确实是在自己问一个问题啊。像我这种体型的女孩，如果说我现在开始一个月不练，我就正常吃饭正常生活，不去健身房，然后如果我的体脂保持在这儿，我的腹肌还会有吗？ 你不练是吧？ 不练。 那得看你怎么吃了。 嗯， 如果你要控制的很好的话，还是会有的。 真的？但是会有变化吗？ 没有，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吧。 啊，好，那我现在开始就一个月不练喽。 你 不行，我不能一个月不练。首先，我是一个不练会难过的人。 对。 其次，我不能让元一超过我。 元一 是韩冰的大弟子。 对，元一已经进步很快了。 对，他已经每出一个新高度，是真心话，非常美，而且身上的线条基本，尤其是胳膊，他胳膊非常有力气。 对，金刚葫芦娃。 金刚芭比好吗？金刚葫芦娃这个名字不洋气，他听了会生气，不会再来找你上课了。 他会的。 OK， 那你很有自信哈。那就是比如说刚才你只是系统想就是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吃好就可以不掉肌肉，就少掉。那怎么吃呢？具体来举例好不好？ 减脂期间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 嗯， 比方说牛肉啦、鸡肉、鱼肉、鸡蛋白、虾之类的。 鸡蛋白 蛋白质必须要补充到位。 主食呢？ 碳水要控制一下，大概在每公斤5克左右吧。 每公斤5克一天。那也就是说，如果我52有点慢，数学不好，按50公斤来算的话，那我一天就是吃50克的主食，减脂期。 每公斤5克吧。你 每公斤5克。 每公斤50克，说错了，每公斤50克。 不可能啊，50克是一两主食。如果每公斤50克的话，我100斤的话，我得吃1000克的米饭吗？ 对，这个在这个在， 大家自己去换算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不再聊了，说明我和嘉宾的数学水平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再聊了啊。OK，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让韩冰今天奉上我们的福利环节，就是他要现场教学了。因为女生嘛，很让女生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大部分都是胳膊上的肉该怎么办。虽然我把胳膊挡起来了，但是我并没有什么肉，我胳膊还是不错的。那到底应该怎么甩掉蝴蝶袖，才能够在夏天很愉快的穿一些露肩膀呀，然后一字肩或者是那种就是没有袖子的衣服会很好看。那接下来韩冰就会教我们两个很实用的动作。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准备了一根拉力绳，韩冰拿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对，这个东西其实很推荐大家，因为它很便宜而且也很方便，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也可以练一练。我有的时候如果没时间去健身房，就会在家里拿这个东西来练。那韩冰你就移架一下吧，到后面去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今天教几个动作？两个吗？ 大家交 账。那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你们可能只能听到一段很美妙的电乐，所以欢迎你们在这个时候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让你在拥堵的道路上不无聊，可以看我们的鲜肉教练一身肌肉来给大家展示一些动作。不但就在堵车的时候呢，你还能学到一些知识，岂不是很开心？同时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现在要给韩冰一个全景的画面，来给我们展示吧。首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好，韩冰，这样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再来解释，你先做一个动作，做完了之后呢你回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然后你再去做一次，还能帮助你多消耗几卡，好不好？好，现在韩冰来做第一个动作了，开始吧。哇，这个肌肉让我看了自己想去再多练一下。好了，做几下就 OK 了。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展，就是给我们讲解一下第一个动作，不然一会儿我怕大家会忘记，好不好？ 对，第一个动作是锻炼三角肌的动作。 三角肌 就是咱们的肩膀、这是应该是男生比较爱练的一个地方，也是比较难练的一个地方。这个刚才我做的是侧平举，弹力带侧平举，主要是锻炼三角肌的中束还有肩峰的位置。 哦，那这个动作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领？ 注意的就是， 比如说手要怎么样啊？ 胳膊要保持微曲，胳膊不要打， 稍微弯曲一点，而不是说这样直直的抬起来， 对 不对？ 对。完了，用肩部发力，少借手臂和斜方肌的力。 对，就是其实在这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发力点。可能比如说教练让你练这个练肩的动作，但有些人可能因为局部肌肉没有到那个力量，他可能是用其他的地方发力，那这个动作就是不对的，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就浪费时间了。 天哪，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岂不是很专业说的？ 对，非常专业。 OK， 得到你的认可也很开心咯。 对、 啊、嗯， 所以要教练不是白要的。 是的，所以其实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健身的初期找到教练。就俗话说的好嘛，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就是你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呀，韩冰是阿皮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大家也可以偷偷去查一下、啊、然后去找他锻炼。哎，那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工作室。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教我们一个动作吧。 好的。 现在教的这个是练哪里的，先来说一下。 再教一个练这个肱三头肌。 肱三头， 就是咱们女生常说的白白袖那个位置。 好，那开始吧。我们可能看他做的时候觉得很轻松，但其实呢，那个绳子是有重量的。比如他韩冰现在拿的是红色的，但是每种颜色的绳子的重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好，现在画面可以看到韩冰要来展示第二个动作了，是练肱三头的。我看到他把绳子这样，身体是弯曲的，然后手往前往后，这样就像划船。好啦，已经很美，可以回来了。可以回来进入到我们的讲解环节。刚才他教了我们一个动作，是练肱三头肌的。韩冰说这个动作可以甩掉蝴蝶袖，那来讲解一下做这个动作要领是什么。 做这个动作要领就是背要打直，完了核心收紧，完了两侧的大臂要夹贴近身体两侧，不要移动。 贴近身体两侧，这样就是其实这儿是要绷着劲儿的， 绷着劲儿夹紧之后不要借别的力，用肱三头肌发力。 好， 这个动作很好做。 对，这个动作肩胛骨不需要收回，对吧？ 肩胛骨什么都不用动，只需要三头发力。 但是有些人做的时候可能会有误区，就是他们会把腰有一点弯，但是要注意背是一定要是挺直的。 对， 很好，那我们今天教学环节呢，就学这两个简单的动作，帮助大家甩掉蝴蝶袖的，希望你们都能够回去多多练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我要夏天》，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有非常美、非常好看的身材，就像我和韩冰一样。同时也不要忘记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很精彩的画面。我们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咯。 想念。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会准时和您见面。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个嘉宾，颜值非常的高，韩冰，他是阿克力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Hello 大家好。 这么腼腆的打招呼吗？很不符合你刚才很展示自己肌肉的时候那种傲娇的表情。 低调一点哈。 OK， 刚才在听那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跟韩冰聊了一个小话题，就是上周我生病了几天，是因为呢我的智齿肿了，然后牙很疼很疼，在这个期间当中我就放肆了一下，在某一天的时候我吃了一块某著名糕点品牌的肉松的一个点心，吃完了之后我非常的后悔。那也就是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就是所谓的什么一周有一天可以放开吃的那种行为是对的吗？真的可以这样吗？ 没关系啊，真的没关系。 但是有了教练提倡的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坚持控制卡路里和饮食，一直都要吃清淡的。就比如说我的教练，他就是一年365天绝不会碰任何油腻的不该吃的东西。 对啊，像我就是吃还是比较重要的，不能过得太辛苦。 那你平时都会吃什么？比如说哎，这样你给我们列举一下周一到周日你可能就是大概的一个生活饮食和运动的习惯，比如说周几是怎么练呀什么的，大概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我练的话就是我一周大概练5天。 嗯， 就是有2天休息。 2天休息是连着休息吗？ 不是，分开休。 嗯， 这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啊，这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个人是分开休。 我也好想每周能练5天啊。 那你练呀。 没有时间，我还得带孩子。 还好我有时间。 是不是我长得太美不像有孩子的？ 确实不像。 感谢你接触我这句话，我以为你要把我扔在那儿，没看出来啊。 我还是挺配合你的。 你还是挺配合我的，还是你孩子挺配合我的。 我挺配合你。 OK， 那就是在那你会在每周选择一天狂吃吗？ 我也不用狂吃啊，我自己吃心情好就 OK 了。 你都是吃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你健身的时候是吃什么？ 我平时吃的比较，反正我没有说那么严格非要吃健身餐或怎么地，我平时都是只要少油，油很少，完了盐少盐，比较相对比较清淡一些就 OK。 哦， 对， 也很无聊啊。 就是相对清淡，但是没有那么清淡。 你会吃零食吗？ 我不爱吃零食。 不爱吃零食，看这是他不胖的秘诀。 就算我现在吃了我也不会胖。因为代谢高呀。 对，会消耗掉， 基础代谢的高。对， 那周末的时候如果会选择去吃一顿好的，你会吃什么？稍微放开一些。 火锅了。 火锅你会蘸麻酱吗？ 当然蘸了。 真的？ 对啊，这有什么呀。 天哪，我都不蘸麻酱。 对啊，那你真是没口福。 所以就是能不能在专业的角度上解答一下，这样做为什么没有关系，原因是什么？ 怎么说，因为那个啥，那个怎么解释，就是其实身体， 我们进来有很多朋友啊，你必须要解释得很合理，不然他们不会相信你。 身体有那个什么，有适应性啊，你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非常低吸收低热量的一个状态，你必须要偶尔吸收一回高热量，身体就会产生一种不适应的平衡，不适应性。 这种平衡是为了什么呢？ 它为了让你代谢保持啊。如果你长时间， 那如果我长时间都吃的热量很低，反而代谢会降低吗？ 代谢会降低，对啊。因为会维持你正常的生理功能呀，它会降低。我为了让我代谢不降低，偶尔吃一顿高热量的食物，其实非常好。 那我比如说明天我真的很想吃麦当劳，我可以吃一个汉堡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觉得。 里面的酱如果是那个炸的鸡腿也可以吃吗？ 对啊，没问题啊。 哇， 因为你一周只吃一次呀。 所以其实健身这个事情，只要你找对了方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成记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小鲜肉教练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我们也是很系统的认识了这位非常帅气很阳光的93年的私人教练，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在 Apple 健身工作室去找他上课。 他很快可能就会红了，红了之后你们就约不到他的课了。以及呢我们还聊了一些什么刷脂的小秘密啊，怎么能够在减脂的时候不掉肌肉，就是说让你少掉一点肌肉。其实这些道理都告诉我们说，健身这个事情只要你真正的开始了，坚持下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瘦下来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呢在这儿还是不提倡大家过瘦的体重，因为如果身体过瘦的话也不健康，过胖的话也不健康，只要保持在一个自己认为很舒服然后很健康的身体状况就 OK 啦。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看看我们来聊什么秘密的话题。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既然是秘密的环节，当然要来聊一些吐槽的平时不敢说出的事情。今天呢我跟韩冰现在化身为我的男闺蜜了，来跟我聊一聊秘密话语。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如果要是有什么吐槽的话题，身边的人或者是都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今天我跟韩冰在这个环节要聊的话题是健身房里让你讨厌的行为，你先来吐槽吧。 我最说到这一点，我 因为韩冰在健身房里的时间会很长，所以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快点讲一讲。 对啊，我最讨厌的人就是霸占器械的人。 霸占器械，那人家在练呀，你怎么能说他霸占器械呢？ 他那不是练，打电话一打半个小时 啊。真的？ 对， 就是没有在练，只是在那打电话 玩手机。我很烦这样的人。 那你可以跟他说呀，你说不好意思，我要练、 啊、 可不可以让我练一下。 以前我还特别礼貌的会，现在我直接我会警告他。 你会？我以为你会把他揍一顿。 我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嗯，韩冰是一个很文明、很善良的、真善美的男孩子。OK， 还有什么其他的？ 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就出汗特别多。 嗯。 他用完器械之后，他不帮别人擦一下，全是水， 就会让你觉得心里有点 对，很脏很脏。 对 对。应该他拿一个毛巾练完之后擦一遍，至少起码的文明应该有。 我来吐槽一个我比较看不惯的健身房里的行为，就是会有一些人他练得完全不对。 对。 然后呢我之前有一次健身的时候听到一种呻吟声，就是一个男生好像拿了一个非常大重量的东西啊就那样喊，就是面部表情面露难色，非常的累。然后他在想他是拿了一个多重的东西呢，我一看2.5公斤。2.5公斤是一个我都完全可以 hold 得住的重量好吗？ 狂叫拍的。 对，所以其实健身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我们就一直提倡，就是你一定要找对方法。 对， 千万不要说以为自己瞎练就对了。 对，练的人千千万万，练好人凤毛麟角。 真的是这样？你是在夸自己是凤毛麟角吗？ 我是运气碰到了，碰运气。 对，其实我觉得当健身教练真的还挺酷的。你之前也是自己在健身房练？ 对啊。 那你那个时候练的时候有没有想自己当一名教练呢？ 没有，真的没有。 那将当教练之后，看到你的大弟一个个弟子练得都越来越好，自己会不会有成就感？ 当然有了，非常有成就感，真的。 对吧？ 对啊。 那你 就感觉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练好之后，我真的 是。OK， 今天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韩冰一会儿你是还有课要上吗？ 我对。我大弟子的课。 大弟子的课是我们的当家主播袁一吗？ 对啊。 祝他跟你练得愉快咯。那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情，然后把自己的身材维持到最健康最美的状态。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带一位我很好的闺蜜，也是一个大美女，来跟大家聊聊在泰国玩的经历。萨瓦迪卡，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